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76章斗趣。 李琴叔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，生气了狠了也只是脸上的笑容淡下去，没什么太多的表情而已。这还是袁子峰第一次看他微皱眉头有些咬牙切齿的样子。把筷子割了，李琴叔往后面轻轻一靠，拧着眉头看他。 你故意的是吗？ 故意什么呀？袁子峰假装没听懂李琴叔在说什么。李琴叔叹了口气，现在已经确认袁子峰就是故意的了，于是他也不生气了，甚至微微挑了挑眉。 不说算了，你爱跑去哪儿就跑去哪儿，最好是不要回来了。 李琴叔最后还来个狠的，在袁子峰的伤口上撒盐。 反正我腿也废了，你跑了我也追不上，干脆不追。 别呀。袁子峰哪儿还坐得住啊，立马也割了筷子往李琴叔身边坐去，半边身子都靠在李琴叔身上，撒娇似的开口道。 不是那个，我错了还不成吗？我这不是逗你玩呢吗？你腿好好的哪能废啊，医生都说了认真复健总有一天能站起来的。 袁子峰一只手放在李琴叔的腿上轻轻揉了揉，心里有些不太舒服。李琴叔的腿已经废了有三年了，因为长期缺乏运动出现了很明显的肌肉萎缩。虽然李琴叔什么都不说，但袁子峰知道他心里一直都很介意。 别碰了。 李琴叔摸了摸袁子峰的脑袋。 摸着不太舒服吧？ 挺舒服的。袁子峰知道李琴叔心里那股劲儿又上来了，费着心思去安慰他，还捏了捏他的脚腕。 这脚腕还这么细，跟个姑娘似的。 袁子峰是故意气的，李琴叔果然生气了，一拳敲他脑袋上。 说什么呢你啊？ 我错了，我是姑娘，我是姑娘。 气氛总算从那种压抑中缓解过来，李琴叔无声地笑了笑。 其实三年以前，我被阿锦接到七国时，因为头部受伤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压根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。后来手术让我醒了过来，腿却怎么也无法复原。那个时候甚至想过还不如死了。 袁子峰眉心轻轻皱起来，认真地看向李琴叔。李琴叔冲他笑了笑，继续道。 不过因为当时在医院治疗花了很多钱，我就觉得不太划算，好不容易救回的一条命怎么能这么就没了，你说是吧？ 袁子峰想了想，一不小心抓错了重点。 你怎么还叫她小姐呢？ 李琴叔一时哑然。 李琴叔，我以前怎么不觉得你这么爱财呢？ 袁子峰蹲在李琴叔身边，手一直不动声色地替他捏着腿，轻轻地按摩着。 现在你是钱就能收买的呀？ 那得看你给我多少了。 我们袁家全部家产加一个我，怎么样？ 要你们家的家产就够了。你是附赠的吗？我可不可以拒绝？ 袁子峰顿时觉得自己脆弱的小心脏受到暴击了，一脸的痛心疾首。 李琴叔，你变了。 李琴叔只含笑地看着他。 不行，主要是拿我来收买你，钱才是附赠的，钱你可以不要，但我不行。 李琴叔伸出手挠了挠他的下巴，答应得轻松。 好啊， 你别把我当狗似的啊，你以为我是仅仅啊？ 仅仅是他们给小奶猫取的名字，因为小奶猫来了他们家之后总是非常紧张，永远都躲在一个小角落里，最近胆子才大起来，敢出来闲逛了。 仅仅是猫， 有什么区别啊？我跟你说我今天干什么去了吧。 什么？ 我去纹身去了，就在我后背烧伤的那地方，今天早上纹的，估计还没消肿呢。 嗯，纹身？疯了啊你啊。 李琴叔一巴掌拍在袁子峰的手背上，拽了他一把。 让我看看。 急什么呀？ 袁子峰笑得吊儿郎当的，双眼快眯成一条缝了，在李琴叔略有些紧张的视线中慢吞吞脱了上衣，转过身背对着李琴叔。 哎，看吧。 李琴叔微微僵住了，目光挪不开了。袁子峰在后背纹的是一本翻开的书，一个非常简单的图案。李琴叔忍不住抬起手来，微凉的拇指从纹身上一寸又一寸地抚摸过去，他觉得嗓子眼有些发干，咽下一口唾沫。 疼吗？ 不疼，看着挺吓人的，其实很简单，没多久就弄完了。技术也挺好的，一点都不疼。 他没打算告诉李琴叔，他今天早上差点疼死在纹身店了。李琴叔有一瞬间的犹豫，但很快伸出手，轻轻地抱着了袁子峰。袁子峰蹲下身来，一只手放在李琴叔的身后，轻轻搭在他的脖子上捏了捏。 真没事儿。 李琴叔沉默了半晌，才用略微沙哑的声音开口。 抱歉。 袁子峰最不想听到李琴叔说的大概就是这两个字。在他看来，他们既然是爱人，就不应该去计较在一场感情之中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。袁子峰往前蹭了蹭，轻轻亲了亲李琴叔的鼻尖。 再说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。 李琴叔没忍住摇了摇头。 你个小孩子乱说什么？ 小孩子？ 袁子峰危险的眼神落在他的身上。 你确定？ 一时间，李琴叔居然感受到一种压迫感。袁子峰身上挺烫的，热气把他包裹，半眯着的瞳孔里闪烁着危险的讯号，让李琴叔头皮一阵发紧。李琴叔张了张嘴，正要开口说话，袁子峰刚刚还轻捏他后脖颈的手突然一个用力，把他的头稳稳地箍住，然后吻了上去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